菜食我哋最识的。大家呢度听紧嘅系 HongKongFitness.com， 我都系主持陈思。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好啦，头先咧就呢一个 chat room 咧就有人提我哋就讲啲国民贵，咁国民贵系乜水咧？咁其实咧如果大家仲记得啊，即系呢一个萧建华事件嘅时候咧，咁呢条友咧走去出嚟抽水嘅就，咁啊即系究竟发生咩事咧？我哋睇睇呢一个即系动新闻先啦。 然后呢，郭文贵为我呢在香港太古城购买了两套房产，总面积将近是200平米，总共花了3000多万港币。虽然为规避风险，房产落在了我一个外甥的名下，但实际拥有者是我本人。2014年年底，我到香港在旧货市场呢买了一些旧钟啊、花架呀等物品。当时呢，我也坚持自己付款，我付了9万多港币。那么临回来的时候呢，郭文贵的助理呢赶过来啊，来送我，那么放到我包里呢有10万港币。那么几年前呢，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呢，那么郭文贵带着我呢帮我做了几套西装和皮鞋。我估计呢花费呢也在20万港币左右。从2008年到2014年，郭文贵为了讨好我、感谢我，陆续给我呢汇送了总价值大概应该在6000万左右人民币的财产。 咁啊，就系头先见到嗰位咧，嗰位阿叔咧，即系哇，成个样非常之老道啊，系嘛，即系好似啲街头，即系 公安部副部长嚟。 系啊，睇唔到原来即系哇，一个好似喺街边卖烧卖啊嘅阿叔咧，原来系公安部副部长嚟嘅。 喂，大佬， 呢个叫马健。 讲啲比较 juicy 少少嘅开始啦，即系大家浅意都容易明白嘅咧，就系你第一，你阿叔咁嘅款。使唔使着20万嘅西装同皮鞋啊，大佬？啊，你俾我着好过啦。 唔系啊，一个人咧，一个人行。 我起码着买一百套啊，1000套都得，差唔多，大佬，日日换一套都得。 呢、這个真系一个人行运嘅时候咧，同埋老到嘅时候咧，可以争咁远嘅样。 唔系，佢样有啲关系。 系嘛，有啲关系系嘛。 有，佢着件囚衣，我着件囚衣都系咁上下。 嗱，咁大家见到呢条友咧，就喺度，即系呢位国安部前副部长啦，马健啦，就不断啦，即系其实呢啲又系咧，呢啲电视认罪之，即系嗰啲咁样嘅把戏嚟嘅，就喺度抹黑一位仁兄，就叫做郭文贵啦。咁郭文贵系乜水咧？即系大家就当佢系呢个咧，就叫做系啊，即系呢啲呢个啊，即系萧建华嘅同行咁就得噶啦。其实系即系大，即系都系游走于呢啲即系权贵之间。咁佢有啲钱系嘛，即系系即系一啲钱权交易啲啲即系。中間嗰啲叫白手套啦之類嗰啲咁嘅嘢啦， 走咗佬個 keeper 應該 係啦，走咗佬個 keeper 啦。嗱，其實我哋仲有第二段片嘅，我哋睇埋先，睇下先，係嘛啊？咁我哋去片之前啊，我哋 黃數海外資產啊。被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的中國富豪郭文貴早前爆料說習大大要查中紀委書記黃岐山家族在海航集團的利益。海航集團過去兩年全球收購資產總額達400億美金以上，亦即是3120億港元，在中央全面落閘之下仍然可以瘋狂走資，令到市場凹曬嘴啊。海航集团的海外资产包括酒店、飞机、物流、银行、石油、对冲基金等等，乜都有。在上年以100亿美金收购了 CIT Group 的飞机租赁业务，又以约65亿美金收购 CIT Group 持有的约 25% 希尔顿集团股份，成为最大股东。来到今年，海航出手更加频密，但最令人关注的 就是在一月那阵用两亿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济顾问斯卡拉穆奇所持有的对冲基金 Skybridge 的控股权。这一项交易被视为中国的红色资本介入美国政坛。 想一起开心一起兴奋快点下载。 呢位國民貴卿咧，咁就琴日啦，即係前日啊，應該係，咁佢就接受嗰啲美國之音嘅一個訪問嘅，咁佢就話咧事前咧就話有啲核彈級別嘅料咧就要爆，咁大家見到啦，就頭先嗰個即係動新聞都知道嗰種所謂核彈級別嘅爆料咧，原來係呢一個阿習大大嘅親密戰友啊，係阿黃岐山，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如果大家即係對國情有少少熟悉嘅都知道，喂，習近平喺呢一個叫做喺而家嗰個叫做係政治局裏面咧，都幾孤立噶嘛，係嘛？本身 靠黃岐山咯， 哇！即係你係咁要，即係要要點樣打貪啊？嚇、啊！即係你靠嗰個就係一個咧，就叫做阿黃岐山，一個靠黃岐山，第二個咧就係而家呢個叫做係公安部副部長嘅叫傅政華呢條咁友啊。咁傅政華呢條友咧就係好嬌古惑嘅。佢本身以前咧就係呢個上海幫跟阿習近平，唔係跟阿老江揾食嘅。咁但係咧佢係中間過底嚇。咁但係而家咧就習近平咧就對佢就委以重任，就想佢搞一個反貪局。咁其實咧呢兩條友咧即係分別都係習近平。即係反貪嘅大旗手嚟嘅 suppose 係，咁而家突然間，哇！呢、這個國民貴，哇！夾爆呢啲咁嘅核彈級別嘅料，哇！原來你嗰兩個大旗手，哇！你嗰反貪大旗手，哇！咁污糟邋遢嘅，係嘛？你睇下黃岐山，哇！佢同呢個海航集團嗰、那個利益瓜葛咁犀利，仲要咁犀利，係可以買通咗呢個特朗普身邊嘅紅人。 所以你得兩個分析嘅啫。從呢兩段新聞裏面咧，第一個分析當然就係你話啊，我呢個習大大嚇、啊，即係 紙老虎嚟嘅。 唔係紙老虎，而係即係剛正不阿嚇。啊即使是自己身边的人都好都一样是一视同仁、啊、是不是只要你有任何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犯罪的问题上面或者经济的污糟邋遢的贪污腐败的问题上面我都是不手软的。 嗯。 显示呢是我真是一视同仁啦。不单止是喐大老虎周永康亦都喐埋你黄岐山。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的。第二个亦都走不出的如果不是第一就是基本上他自己都控制不到。你喐得我周永康，你喐得我呢一个嘅薄熙来嘅话，喂，咁我唔识反扑噶。 嗱，呢个就系啦，因为年底咧就系十九大啦嘛，咁你十九大之前咧，梗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歧视啦。咁其实咧喺上次两会嘅时候咧，其实传咗好多风声出嚟，就系话习大大咧就为自己啊，即系呢个咧掌权二三十年咧，即系终身掌权去铺路嘅。咁但系你发觉冇、啊，又话即系要废除呢、這个即系呢个政治局常委，即系废除呢个政治局制度，系嘛？即系话佢一个人咧就想即系搞。这个叫总统制，喂，全部都唔对眼，系嘛？喂，而 即 系闹到， 即系话，佢由掌权开始个刻，佢不断期望做好多嘢去巩固自己嘅权力。 嗯、 不过 in the end， 其实甚至乎喺成个过程里边，有好多人反扑紧咯。其实我觉得呢一段新闻似系咩咧？即系你自己嘅头号的系黄岐山。甚至乎即係國民貴為要爆你料，其實根本就係你自己身邊嘅政敵係不斷反撲緊你。如果你結合埋，喺林鄭同埋曾俊華嘅兩大建制派出嚟參選嗰樣嘢上邊，其實即係話，其實習近平都不能夠控制大局嘅。 嗯， 大家以為佢真係神啊？ 嗯， 係咪啊？耶稣都被钉十字架啦，大哥。 所以就系话，你而家睇你睇翻薯片啦，嗰阵时佢三番四次就喺个媒体前面，即系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讲，即系因为同阿习近平握手，就俾予佢俾即系赋予到咁嘅信心啊嘛，系嘛？ 就系因为你同习近平握完手，佢旗下嘅港澳系统先至唔会就范啊，先至要同呢、這个习近平系对抗啊。 嗯， 话俾你听，冇啊，佢冇飞嘅，我哋立晒啦，七百几飞，近八百噶啦，你条僆冇噶啦咁样。喂，如果你从呢个角度分析，即系有人话嗰、那个假设啊，即系头先我第三节讲一样嘢，习近平真系钦点咗呢一个嘅曾俊华嘅话，喂，佢旗下啲马仔都会反扑啦。 关你咩事啊，九哥？喂，我负责港澳系统嘅人嚟噶。啊、全部啲資源、人物全部喺我手裏面嘅，你估真係你一個人話事啊，大哥？你真係一人一票啊，大哥？唔係啊，喂，我係港澳系統嘅人，我係記得利益嘅人，我都唔聽你支笛啦。你一握手嗰個鐘啊，屌你估你當年江澤民啊，大佬？ 喂，佢同江澤民嘅嗰個分別真係好大 啊，係咪？ 嗯， 所以你如果從林鄭同埋曾俊華嗰個嘅角力，再延伸翻而家佢同查呢個嘅黃岐山所謂海航集團嗰樣嘢，其實睇到成個套路就係點咧？下面啲人反咯， 咪仲有 反撲啊！ 佢嗰陣時佢想查呢一個咧，即係唔係？所以我點解話阿曾俊華冇機咧？喺即係差唔多第臨尾嗰兩三個禮拜，就係、是、因為見到呢個阿宋林案啊，係冇發大啊嘛。发唔大啊嘛，发酵唔到啊嘛，本身系可以一镬翘起成个叫做系江派势力嘅，但系 港澳系统 系啦，但系冇、啊，但你反而你俾呢、這个呢、這个文贵系咁喺出边唱衰你，爆你大镬，而最搞笑就系咧，佢接受呢一个美国之音嘅专访咧，中间无端端俾人叫停咗，喂，有讲法就系话，因为其实 VOA 其实系其实是国营的嘛、 嗯、 是吧，其实是这个即都是国营的嘛。喂，如果 即美国政府旗下 的。是啦，即喂你见到现在习近平和这个特朗普打得火热是吧，喂他有权是动用到这些这样的即是叫做外交途径或者是外交权力，喂你要叫他收声，北韩那边我跟你做紧嘢是吧，我现在跟你是 friend 来的是吧，你这样搞搞我你冇嘢是吧。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咯，似系。 唔系，同埋你见到呢一单嘢，好似系中美之间嘅问题，其实对香港个影响都好大。你见到先前喂中国第一喂中资第一land bank 里面第一块地，其实就系海航买翻翻嚟。海航亦都系 炒爆香港嗰啲地价噶。 系啊，喂，同埋你海航而家系针紧各种唔同嘅物业收购，你见而家嗰啲咩大楼啊，阿吴光正系咁喺度掉地出嚟接啊，就系佢接噶啦。喂，你谂，喂你谂下，如果呢一单嘢走咗出嚟，然后黄岐山真系被双规，跟住要查海航集团嗰阵时，喂个影响几大？其实对于成个香港嚟讲， 所以你打大老虎，你打嘅过程里边，你连你自己友都打埋。有好多人话共产党，即系尤其是喺八九民运之后，成个制度已经系腐朽到个地步，就系无人不贪啊嘛。 嗯， 可能习近平都有噶。你唔好以为佢真係冇啊，大佬你喺嗰个制度里面能够企到第一把交椅嘅人，即係正如你当年差佬咋嘛，有边个差佬唔贪啊，大哥。 唔係 ,Economist, 冇得唔贪啊。 Economist 当年有张 checklist 嘅，習近平喺张 checklist 里面嘅。 梗喺个 checklist 入面啦、啊、大佬。喂，你用呢一样嘢嚟攞藉口攞理由，其实藉口多个理由去喐人，人哋唔識攞呢样嘢玩返你。因为你都有份㗎嘛，你喺个染缸里面㗎嘛。所以黄岐山你话你自己僆啊，喂啱啊，你啲僆啊嘛，咁睇下我睇下你系咪即系一视同仁咯， 嗯， 系咪你玩得周永康嘅，点解我唔可以玩返你转头啊大佬。喂你佢成个江系逐个逐个树倒猢狲散。如果你系佢你有咩呀， 同埋头 反驳囉。 同埋我哋头先讲呢，除咗一个黄岐山之外，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呢就係、是、呢个傅政华呢，呢、這个公安部副部长。其实呢条友呢同香港都有啲少少渊源，嗰陣时一仔呢头版做呢一个叫做系张德江啊落嚟香港嗰陣时啦。咁系即系专责于即系对张德江做嗰个叫做系保安嗰个工作呢，嗰条友就系佢嚟嘅。嗰陣时讲得好犀利嘛，成九层保护网㗎嘛。哇即系成个核弹咁样㗎嘛，搞到好似保护核弹按钮咁样啊。咁嗰条友就系佢嚟嘅。咁而傅政华呢条友呢亦都系国民贵重点攻击嘅对象，就话佢点样样呢，就成日呢就用钱买权，用权买钱啊，然之后不断咁样样呢喺度用佢自己维稳系统呢喺度打击政敌啊，即系威逼利诱啊，无恶不作啊，呢啲嘢乜嘢做，呢啲咁嘅閪嘢做晒。你諗下 一个见风使舵，以前在这个江泽民的麾下，哇，就是因为见到你习近平上位，然之后即刻黐埋你。喂，如果佢见到即系呢个势头唔对，又系另一次看风使舵嘅时候，喂，其实讲真的，呢啲人系全部都唔稳阵。系嘛？你两个大旗手， 其实佢冇乜嘢，冇咩人可以靠嘅。 啊， 即系你，如果你谂下，你系佢都系啦。你做到呢个总书记，做咗国家主席，做咗军委主席，你发觉原来所有人都喺呢个染缸里边，包括自己都系 check 呢十年嘅人。 嗯， 你而家攞呢样嘢嚟打击你嘅政治对手， 嗯， 就系谂住博群众嘅支持啊嘛。嗰阵时候都系噶，美国佬有啲研究部啲分析，佢咪讲。習近平借反貪呢樣嘢係獲取群眾嘅支持啫嘛？點解佢要打大老虎啊？點解以前話係最不及即係呢個常委，而家都要埋埋去啊？就係其實根本佢係一個鞏固權力嘅一個手段嚟，唔好講得以為佢係一個聖人啊，大哥，你自己都有啊，不過捉唔到你咋，或者揭唔到你出嚟啫。但係而家呢個世界用乜嘢啊？出口向內銷 啊！ Economist 其中一个咯， 咁你首先而家见到件事咧，就系、是、其实习近平咧已经冇咗改革嗰种底气啦，已经系即系反贪改革嗰种底气。 唔系，睇翻头先嗰段新闻，佢有一样嘢未讲出嚟嘅，就系话喂，郭文贵爆习近平同埋黄奇山嘅关系，就系、是、习近平用黄奇山，但同时亦都表现极。不信任感啊嘛， 系啊，其实等于系想喺度分化紧佢哋两个啊嘛，一个喂，即系本身谂住，哇呢两条友孖生兄弟咁 friend 噶 ，suppose 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噶，即系其实咁啊，嗰阵时老萧成日讲噶嘛，喂如果黄奇山咧，即系佢唔可以，即系佢打破唔到呢个七上八下嘅先例嘅话咧，喂咁佢都扑街噶啦，即系习近平咧都玩鸠完噶啦，喂反贪得罪几多人啊？ 喂，其实玩完啦、你连你自己身边嘅人，嗱你今次你。冇得话唔一视同仁啦，一定系会即系公正、公平、公允咁样处理呢一个嘅黄皮山咧。如果嗰样嘢系坚嘅，系咪？而家已经爆到咁大啦，差唔多全世界都知咁滞啦。喂，你点可以仲唔处理佢？好啦，你唔处理佢，咁就执搏唔多个。 嗯， 咁咪即系你以前嗰啲嘢全部都系假嘅，即系为咗权斗，借反贪呢样嘢嚟巩固自己嘅权力咁简单。好啦，如果你真系做， 嗯。 你身边嘅人全部都冇晒， 咪仲有一样嘢好紧要。 喂，最大镬嘅问题系咩啊？ 嗯， 独裁者经常都面对嘅。 嗯， 打下打下，所有人都系你嘅敌人啊！屌 啊！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啊！呢、這个亦都系牵涉到个北韩局势嘅，尤其系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咧？即系李鸿唔系即系呢个這个金正恩。呢、這个系咪犬决佢姑长张成泽啊？系嘛，同埋即系佢今次 话犬决啫， 啊，即系呢个 高射炮处决 啊，即系去搞掂佢细佬咧，唔系佢阿哥咧，其实都系因为即系呢一个中共入边系有人通风报信，咁去做呢啲乜嘢，其实系有反骨仔喺度啊嘛，系嘛？喂，如果而家呢个习近平佢喺度同呢一个特朗普哇喺度研究紧点样对付金仔嘅时候，喂又有反骨仔去通风报信嘅话， 不过 咁就扑街咯。 不过我哋真系好多集咧冇机会咧系分析即系呢个北韩嗰个乱局嘅问题。其实咧，我觉得有几样嘢咧，大家不得不留意嘅。一，其实老共攞住呢条靓，其实唔系蚀底晒。 嗯， 攞住呢个癫佬。所以佢一定咧背后咧表面就同你特朗普讲数啦，同美国佬，但系背后咧，其实佢都系会暗撑一个唔系大韩民国嘅朝鲜， 嗯， 即系呢个北韩啊？点解咧？喂，如果唔系，佢咪全部俾人围住晒？ 咪同埋地缘政， 所以其实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问题啦，系啦。即係你睇返轉頭，今時今日喂北京其實係好近呢一個嘅即係呢個東海嗰邊㗎嘛。咁如果你冇咗北韓呢一個屏障嘅話，其實就係講緊你美國嘅海軍去直接入渤海囉。 喂，同埋你係完全變俾人圍到。所以呢美國佬係唔夠膽把心一橫。第一就係佢唔會直到呢一個嘅屏障。第二就係南韓人都唔制啦。我唔同你顶啊，即系经过西德同东德嘅经验，你谂下喺成个东欧阵营里边，当年发展得唔错嘅地方，其实已经系东德噶啦。西德人系挨足啊二十几年啊，先至系能够 recover。 你叫南韓人而家要你同你統一，唔係八十年代啊，八十年代嗰陣時候仲頭腦發熱咋，而家冇呢啲歌仔唱啊，喂大佬，呢個只其一。就算你焗佢要埋佢，中國嘅利益一定係保障唔到。 咪同埋你， 我全面俾人圍堵，我而家都可以借住呢一個嘅壞孩子同埋呢一個流民， 嗯， 出嚟左囂葉右囂葉，你個個都要求我， 嗯， 去搞掂佢。嗱，當然你問我，同金日成同埋金正日嘅年代係有少少唔同。 嗯， 過往共產黨係確實同佢嘅感情關係同埋同佢嘅合作咧， 嗯， 確實佢哋係會聽佢講。而家呢條僆仔即係三十幾歲嘅啫嘛，仲細過你啊！屌啊，阿龍，屌大佬， 佢三十出頭咯， 佢仲細過你啊，大哥，佢傻噶，大哥，佢連佢阿哥都敢殺。喂，老共一路系保护紧金正男噶。喂，其实基本上呢样嘢，你就系俾个下马威老共睇啦。我可以唔听你话噶。金正男点解会冇咗权力？我最近先睇买翻嗰本那个日本记者嗰本日记啫嘛。其实我睇完嗰本日记咧，已经睇得到个端倪系点解嘅。因为金正男一路都讲话我衰，我哋北韩。是需要走中國那條路。 嗯。不是真的他孤掌張成澤講的樣子咯。 而他跟孤掌張成澤呢是好 friend 的，在那本書裡面看了他自己答人家的 email 的嘛。 哇大佬你知不知道啊他。 你會真的搞李雪主咩？因為張成澤屌那些是即係風月新聞嚟嘅啫， 同埋金正男咧，因為去過迪士尼樂園咧，就感受到即係哇，就 feel 到呢個叫做資本主義優越性。 唔單止係咁，其實佢晨早放咗佢出去， 啊、 即係去 見識個世面， 瑞士定瑞典嗰度讀書，啊、即係其實佢已經係見識個世面㗎啦，唔係淨係去迪士尼㗎啦、 嗯， 因為去過啲外國留學，去過歐洲，所以先會走去迪士尼嘅。即係如果 GQ 咩叫迪士尼咩？喺北韓裏面、嗯、即係金正恩佢鬼知咩叫迪士尼咩？ 唔係啊，金正恩都係瑞士翻嚟嘅，講緊、 嗯、 即係只不過係話，即金正恩佢知佢係好清楚自己嘅政治地位係受到佢金氏王朝身邊嗰班親戚就圍堵佢啊嘛。 同埋佢阿媽咧係名媒正娶噶嘛，金正男個阿媽。是從來都是即係側室嚟嘅啫嘛，同埋佢嗰個嗰陣時候係金日成啊，唔係金正日係溝佢阿媽嘅時候，其實佢已經係已婚噶啦。 嗯， 雖然佢就係即係名歌星咋， 嫡長子與庶長子之爭。 同埋金正男過去嘅日子裏邊不停講話佢老豆講，即係呢個金正日講，就話我哋係唔可以再延續第三代啊嘛。 嗯。 但其實佢自己當然有問題啦。第一，去迪士尼係個 catalyst 嘅啫，導火線嚟嘅啫。佢之前喺國內裏面啊，咪提出講呢一個改革開放咯。 嗯， 呢個係路線嘅問題嚟㗎、 嗯。 因為喺北韓嘅政治分析裏面，其中一派而家都係主流嘅一派，認為如果改革開放咧，根本呢一個嘅金氏家族係會落台。 係啊，係啊，係。 呢個先至係關鍵。再加上佢阿媽，再加上呢條友係唔聽話，再加上呢條友走咗去迪士尼。其實你唔知佢仲有一樣嘢仲大鑊。當年佢老豆點解背棄佢？佢係日日喺度喺北韓啊，喺平壤啊，有間好靚嘅酒店，可能我都住過，因為我去過一次。 佢自己搞一間環球影城啊？ 唔係啊，佢一槍打死咗人。 哦，係咩？咁打死人啫，冇所謂嘅。佢對於佢 喂，你好大鑊噶！你其中一個傳聞。啊、未必是堅的。 我 是吧就是他总之他说他自己在瑞士回来北韓之后呢、啊、其实做了很多壞孩子的事。 是吧 梗然不是只是去迪士尼那么简单的事、 啊。我以为你说不只是去迪士尼自己还搞那个私伙的环球影城。 喂他老实讲咁当然你问我哋一啲人去睇法梗係金正男好过佢細佬勾下勾下啦大佬。 其实都系 呢 个 喂你喺度玩緊共幹。喂如果美国佬喂嗰、那个又系癫嘅。喂佢因为国内嘅问题一嘢打落去你嗰度咁点呀喂 ,Donald Trump 都会叫㗎啦屌大佬你南韩接收咗佢啦屌我搞掂咗佢先算啦屌我废除威胁啦我费事俾老共要挟啦。係咪喂梗係咁諗啦一嘢搞掂佢係咪而家佢係制造緊核弹 佢又试爆紧，大佬，我唔借呢个机会第六镬咯、啊。虽然佢啲科技比较差少少，系咪？可能都要整多十镬先至真系飞到。但系个问题都系要打压于文牙状态噶啦，同埋等你老共冇咗个屏障，冇咗个即系去玩，又系玩共干嘅一个游戏，系嘛？喂，你以前就系靠北韩嚟玩我哋啫。因为我哋惊佢真系飞个打飞个飞弹走去首尔噶嘛，你掟去东京我点算啊，大哥？我又同你理啊，唉，不如一嘢一铺同你搞掂佢好过啦。我最多就系大家帮手帮呢个南韩同你接收，即系以后统一咗嘅韩国。 嗯， 喂，如果对抗中共嘅角度，美国佬真系会咁谂噶。 但美国系咪真系对抗紧中国咧？或者利用北韩嘅核勒索去到拉翻近两 有可能 中美？因为个原因就系在于你见到美国其实系两线作战紧。咁咩两线作战就系叙利亚嗰度同普京系喺度咬嚟咬去。跟如果佢再喺呢个北韩事件嗰度仲同习近平撑到行嘅话，其实对佢嚟讲疲于奔命嘅呢样嘢。 习近平亦都要借北韩呢件事。同特朗普講和啦，特別喺經濟嘅問題上邊，你諗下特朗普而家冇講貨幣遭中國啦，屌佢由選舉講到佢去呢個佛羅拉多咁滯噶嘛，係、嘛打 golf 嗰時咁滯噶嘛，見到面冇啊，喂就主要就係因為喺北韓呢個問題上邊同佢 come up with 一個 consensus 啫嘛，好明顯就係、跟住已經冇講啦，就話大家都係朋友，大家處理有共同嘅共識就北韓嘅問題，喂所以。长远喺美国佬嘅利益嚟讲，你都唔可以俾老共揸住个春袋嘅。喺北韩嘅问题就系佢就系你自己嘅春袋啊。因为你周边嗰啲全部系你嘅盟友嚟噶嘛。南韩唔系啊，屌你条僆嚟噶嘛，日本仔唔系你条僆啊，系嘛？喂，你同埋一秒百秒添，你解决金正恩嘅问题其实系，不过最大嘅问题就系南韩都唔想要啦。 系 好大镬啊，大佬已经穷到。你記得嗰陣時候我講嗰本書， 如果金正男未死嘅話，都仲易解決。 都唔係呢個問題啊！ 佢點解要喐佢？除咗係俾面色老共睇之外咧，就等你冇得掹啊嘛！ 係啊， 即係嗰條咁嘅僆仔，仲砌你嗰條僆仔，大佬31-2啊嘛！喂，佢就諗：喂，我唔喐咗佢，喂，你哋隨時老共係會捧佢嘅、哦，因為老共係一路保護佢噶。喂，佢點解去匿去澳門住啊？佢一路都喺北京啊！佢點解要喺馬來西亞喐佢啊？喂，只係佢喺嗰度喐到嘅咋，大哥。其實報咗好耐㗎啦，已經。 唔係同埋馬來西亞喐佢嗰件事咧，其實好似有嗰啲咩我唔知係咪大紀元之類嗰啲 friend 啊，就話係有上海幫通風報信先至可以出成件事。 屌大佬，即係絕對係老共嗰度亦都有人喺度。即係封通報信俾呢、這個金正男。 咁但係咁講喎，你話說回頭喎，而家呢習近平呢就同呢個 Donald Trump 咁 friend 呢，即係而 表面啫， 你而 北韓嘅問題上， 而目前係陷於一個完全被動嘅狀態啦，即係飲得呢個 Donald Trump 冇嘅喎。咁其實你 冇辦法， 你 因為點解呢？如果你自己搞唔掂北韓嘅話呢，你自己都好大鑊。喂，佢真系直到黃龍去平壤嘅時候，喂，你連呢個地緣政治嘅屏障都唔見曬，以後你憑咩同老共講數啊？ 如果佢真係後面真係仲係有一班咧，叫做係你話光派人喺度虎視眈眈，係嘛？即係隨時等佢出錯，係嘛？喂，反而佢嗰個權力危機咧，係仲大鑊過而家呢個黃岐山嘅問題噶。 唔系啊，你睇翻转头，其实而呢个国际局势系有利于习近平，有利于习近平嘅意思系乜嘢呢？而家 Donald Trump 直接同习近平deal，咁中间就冇经过过你所谓嗰啲咩光派乜派乜派咁样。 同埋，如果你个deal好简单嘅啫，第六次核试，停咗佢，赢咗噶啦。对老共嚟讲系赢咗噶啦。嗱，美国咧其实就系美大不掉， 唔系佢而家系中间落 美啊美大不掉噶。喂，佢今次停啫。屌过咗几个月，为咗粮食又好，为咗资源又好，又再嚟玩。 同埋佢冇桥啦，屌你，佢核俄债已经冇桥啦，去到冇桥嘅局面啦。 喂，同埋而家佢同俄罗斯都好 friend 噶，你唔好以为嗰条僆仔金正恩傻啊，大佬，佢身边都有好多人喺度噶，佢咪同阿边个 friend 咯，咪可以同普京 friend 咯，屌 普京所以而家咪打开 咗牌。咪几条癫佬咯，喂，所以啱噶，而家个国际局势 不過就即係放曬股票啊，即係諗諗下都係要大佬。 唔係日本都 喂幾條癲佬，你點知佢個 temperament 好似嗰陣時候希拉里咁講？喂大佬，你個 temperament 係咪適宜揸住個核彈掣嘅大哥？ 唔係你睇下你，唔係 喂你癲起上嚟嚇飲大兩杯嗰日就撳掣咁撲街。 其實咧而家好大鑊嘅，即係你。即係老共咧，或者習近平禁制，係嘛？即係全面地係經濟封鎖北韓嘅話咧，喂，如果習呢個金正恩真係當你係反骨，或者係冇義氣出賣兄弟，係嘛？喂，佢啲洲際導彈唔成熟，打唔到去美國啫。但係你打嚟上海仲係綽綽有餘。 咁佢唔會打上海，佢、啊、打咪打首爾最近啊！屌佢真係。 唔係，但係唔係啊？ 打首爾打自己啊！ 但係老共出賣佢啊嘛，而南韓不嬲係冇咁樣嘅出唔出賣嘅問題啊嘛。 不過你放心，嗱、啊，老實講。即係南韓咧，第一個就係首當其衝嘅、 嗯。 即係你自己又搞到內亂曬大龍，因為你嘅阿朴槿惠係咪？但係都唔緊要啦。我相信你呢個政府都即係都係要靠美國佬㗎啦。喂，咁你咪全部啲戰艦湧曬過去咯，係、 嗯、 咪？你只有只有呢一下㗎咋？即係所以難聽啲講，好多美國鷹派喺度諗緊嘅問題就係、是。不如一嘢搞掂咗佢算， 系一嘢搞掂佢算啦，系 一了百了啦。 一嘢搞掂咗佢之后，后边先大问题啊嘛。 点样执翻个手尾啊？嗰度差唔多仲大镬过中东咁滞啊！ 喂，好啦，我哋差唔多啦，唉，我哋即系都超时爆钟啦，唉， 爆晒啦嘛， 爆晒钟 嚟咗四节添啊！屌， 系啊，四节都过三十分钟，真系犀利！我哋就即系变即系报下 有个龙喺度啊嘛！ 我真系我哋真系报下报呢个即系索技后尘。喂，两个钟头一个节目，唉，唔掂当。好好多谢晒各位， 好， 拜拜，拜拜，再见，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奥斯卡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